据报道，2016年国际空间站将首次迎来中国的科学实验。中国科学家会利用国际空间站完成什么样的科学实验呢？什么是沃尔夫条款？国际空间站最初为何没有中国人的参与？和国际空间站相比较，我国的天宫一号又有哪些不同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国际空间站要刮中国风。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日的晚间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让新闻更有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和国际空间站有关系。昨天呢，我在看了一条新闻啊，新闻当中呢说到，在2016年，国际空间站呢将会迎来中国的科学实验。那么中国的科学实验呢，是由北京理工大学的某一个科学团队呢所支付了科研经费，并且呢把这项科学实验的项目带到国际空间站来进行。那么我们今儿呢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空间站天宫一号，而国际空间站呢从80年代开始啊，当时的这个策划包括来新建，到现在呢整个国际空间站的建设呢是走在我们的前面。为什么这一次中国的科学家要把实验拿到国际空间站当中来去做呢？国际空间站和我们的天宫一号比起来区别又在哪里？国际空间站还有哪些你所不知道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航空航天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您好。 袁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国际空间站。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自己呢是有空间站的天宫一号、 是的。 为什么北京理工大学的这个团队没有选择咱们自己的空间站，反倒是用了国际空间站呢？ 其实这个只是通过新闻大家知道了，这个北京理工大学的这个团队跟国际空间站有个合作。实际上早在3年前，就是4年前了，2011年的时候，这个团队呢就已经把他的这个实验设备也好，这些实验装置也好，都发到了通过那个神舟飞船，已经在太空中做过相应的实验了。这一次只是说为了拓展它的实验周期，或者说增加一些实验样本，所以才跟这个国际空间站进行的合作。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去太空，之前呢也曾经是搭载在神舟系列飞船当中也是有过遨游太空。那么这次他们来到太空当中所进行的是一项什么样的科学实验呢？ 还是跟生命科学有关的，就是研究这个 DNA 它在太空辐射或者在微重力环境下它会怎么变化。这个对以后的这种远距离的星际旅行，包括咱们在太空中可以要生活更久的这种对于人类的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太空辐射嘛，辐射大家听到一个啥，就谈辐射色变嘛。它确实能够对这个，尤其是太空辐射，对咱的生理细胞啊什么的都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到底怎么不好，这个机理是怎样的，一旦把这个摸清楚以后呢，才能够在今后的星际旅行中去预防它。 这刚才你也讲了啊，之前神舟飞船已经是搭载过这个研究团队的项目了。也已经是去了太空了，为什么他们这次还去呢？是研究的内容不一样吗？ 它这个在太空中待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天宫一号呢，它本来的设计初衷呢，它是叫做短时期的有人照料的空间站。那国际空间站呢，它是长时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这也是咱们发展神舟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在之后的更远的路中要发展的 就是这种长时间的空间站。 哎，我能这么理解吗？天宫一号呢就是一个帐篷，国际空间站呢是个活动板房。 哦，这个比喻太好了。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啊。所以说他们这次呢去活动板房里面试一试，上一次是在帐篷里面试了一下。 对， 在帐篷里面来进行科学实验的感觉和去活动板房可能还略微有一些不同的。 对，样本更多了，它这个结果就更可信一些。 嗯，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开始啊看到第一眼呢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以为说是中国的科学家或者说是中国的科学员会登上国际空间站，包括我看有一些网友的评论也是觉得，哎，这事儿挺好的呀，咱们中国人也能上国际空间站了。但实际上的情况不是，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科学家们要去国际空间站，只 是 说是他们的项目要去。 对，目前来说中国的科学家还是不能够在国际空间站上做任何的科学研究的， 嗯， 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有一个沃尔夫条款是美国国内自己是他们所定的一个规则，说这规则呢是中国科学家啊，或者说是中国人吧，就不能到国际空间站去，是这回事吗？ 对，但是这个原文中他不是说不能到国际空间站， 嗯， 这个沃尔夫他是美国众议院的一个议员，当然议员不可怕，但是最可怕的他管的是这个跟商业、科研以及其他探索活动相关的这个拨款有关的一个人的一个这个办一个组织的主席。 哦， 他管钱。 嗯， 他就给了一个2011财年的时候，也就是说2011年10月1号到2012年9月30号有效。 嗯， 在这段时间内不允许 NASA， 也就是不允许美国宇航局跟中国参与任何有关的跟太空探索有关的项目。 啊， 就是他不会给钱的，就是说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去了美国宇航局，美国宇航局如果花公款请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喝一杯咖啡，这个都是违法的。 咱自己掏钱不行吗？ 自己掏钱是可以的，但是中国官方中国不能以官方的身份，尤其是还包括记者都不能去直接去采访美国宇航局的人。 嗯， 所以这个在2011年5月份，也就是航天飞机奋进号航天飞机最后一次发射的时候， 嗯， 那是他第25次发射，也是他最后一次发射。那时候中国去了很多记者，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上面搭载了就是咱们华裔科学家，就是丁兆中先生， 嗯， 他研制了这个阿尔法磁谱仪， 嗯， 去探测宇宙中的反物质。 嗯， 当时航天飞机要发射这样一个设备，因为跟咱们中国人有关，所以中国去了很多记者，但是都被拒之门外。 嗯， 就是因为这个沃尔夫条款。 这沃尔夫啊，你这一讲来，原来他是一个管账的会计。 对 啊，就是你们不能啊，这钱用在这个别的地儿啊，你别用别的地儿，我就不给你钱了。 嗯， 你们只能用在我划定的这个范围当中来。 对，其实这个在美国也不是说观点也不是很一致，反对沃尔夫的人非常非常多。 嗯， 因为他这个条款呢，影响波及到了很多美国的就是科研机构， 嗯， 都不敢就是邀请中国的科学家去参加他的学术会议。 嗯， 包括2013年的那个国际天文学会议， 嗯， 很多中国科学家就因为这个就签证问题啊都没有很顺利的解决。 嗯， 遭到了包括美国和英国很多科学家在内的一致反对。 哎，不就是花点钱的事吗？太小气了。 对， 对， 对， 而且科学研究这是有益于全人类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宇宙深空的这种探索。 对， 其实你探索的每一步这都是大家的成就，不是说一个国家一个人的成就。 对，这是全人类的成果。 嗯，现在这个条款是不是已经没了呢？ 实际上按理论来说他是2011财年的时候他当主席。 嗯， 实际上应该到2012年9月30号就应该失效了。 哦， 美国的财年是这一年的10月1号到下一年的9月30号嘛。 嗯， 但是呢他是余威尚存。虽然他2013年的时候这个沃尔夫已经退休了，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比如共和党的一些人， 嗯， 还是说坚持着一些这样不太好的一些理念 啊。 我们还是希望他们眼界更开阔一些， 对， 更包容一些。 会计老沃已经退休了， 嗯， 但是呢他这个还是有人按照他的这个方法接着来。 嗯， 你说这一次啊大学的这种科研项目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破冰之旅？哎，这个有中国的项目拿上去了，国际空间站刮起了中国风。其实你说大家搞科学研究的干嘛那么壁垒森严啊？ 对，我觉得也是，这次做的就非常漂亮。首先它不是中国官方跟美国官方那种合作， 嗯， 是咱们中国的北京理工大学， 嗯， 跟美国的一个私人的一个跟航天有关的一个商业公司签， 嗯， 就是给了他20万美元， 嗯， 然后呢 去把这个设备呢发到国际空间站上。 嗯， 然后在美国方面对接的呢是美国这个私人公司， 嗯， 跟这个国际空间站中间绕过了 NASA， 就绕过了美国宇航局。 嗯， 而且现在这个国际空间站也不归美国宇航局的直接行政管辖。 哦， 它专门有一个就是美国的空间科学办公室来管。 嗯， 所以这个也犯不着，也不会说触犯这个美国相关的禁令。 对， 这点是做的比较漂亮的。 说到国际空间站，既然有国际这俩字儿，那肯定就不是美国一家独大了。 哦，对对对， 国际空间站当时在建设的时候，其实是由好几个国家作为一开始的这个核心成员来建设的。 嗯， 而且国际空间站呢，也是在83年的时候，有时任的美国总统里根所提出来的一个想法。 对， 也前前后后建了这么十几年才建起来。那你跟大家来说说国际空间站当时建设的是一个什么背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怎么也没参与到里边呢？ 那个时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吧，一方面就是说咱们国家确实在技术上面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差距，不像现在就是咱们的航天技术这么发达。 对， 现在深空探测都可以自己来做。 你看现在啊，能够在天上来发这种空间站的是咱们一家， 美国 一家，俄罗斯一家，只有这三家有这个本事。 对，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说美国方面的比较狭隘的，就是说要在技术上封锁你。 嗯， 这个反而促成了咱们国家的航天方面的发展。 对，看看我们今天，对吧？ 咱们国家就在1992年9月21号的时候， 嗯， 就是好，你不带我们玩，行，我们自己玩。 嗯， 所以就当时，92年9月21号的时候定了一个921计划。 嗯， 就说要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的这个项目。第一步呢，就是实现载人航天。 嗯，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早就实现了。 嗯， 第二步呢，就是要实现一个短期无人照料的国际空间站，比如说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第三步呢，就是说要在太空进行组装，多模块越来越大， 嗯， 变成一个真正的长期有人值守的这种大型的空间站。 嗯，现在咱们是进入到 第二步的第一阶段。 第二步的第一阶段， 嗯， 现在天宫一号在天上已经有了，我们之前也看到咱们的宇航员也在天宫一号进行过短暂的值守。 嗯， 现在天宫一号没有人去的时候，长时间还是在天上飘着，里边也是空着的。 对对对，但是里面的科学实验是可以照做的。 嗯，只不过都是自动进行的，或者是在电脑计算机的控制之下所进行的。 是的，而且天宫二号马上就要上去了。 啊，天宫二号上去之后，是不是也要和天宫一号来进行一个对接？在这个天宫当中，就像是一个搭积木一样的这样的方式，就给它一点一点接起来搭起来，是吗？ 嗯，对，空间站的对接，这个目前来说，咱们国家还是说跟神舟飞船对接。 嗯， 啊，比如说现在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都分别可以搭载1到2个神舟飞船。 嗯， 这样组成一个三舱段的一个结构。 嗯。 而且目前因为天宫一号的运行状态远超预期， 嗯， 就是非常好，运行非常良好，所以说可能天宫二号会比预期的要建得更大一些。 嗯，就是之前的还不错。 对， 咱们现在把这个体积再给它扩一点。 对，有可能说在天宫二号上就实现了天宫三号的大部分功能。 哦，其实在这个深空探索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像是很多武侠小说里面讲的，说天下兵器啊，一寸长一寸强，在深空探索当中也是一寸大一寸强。 嗯，哦，对对对，因为尺寸变大了，一方面就要对运载火箭的能力提出要求， 嗯， 另外一个就是轨道保持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空间站它的轨道不能太高。 嗯，我们再来说说啊，咱们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呢，当初呢是由美国、俄罗斯、欧空局、日本、加拿大还有巴西。 对，是的，主要是这六家单位。 对对对，这六家单位是一起做起来的。现在呢，国际空间站呢长期是有人值守。国际空间站和咱们未来啊，我看计划说大概是2020年会建起来的中国的空间站。 嗯， 来相比较的话，区别有哪些呢？ 它区别现在主要还是说国际空间站它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嗯， 本身来说每个国家每个单位它也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它的规划上也好，包括运营上也好，可能效率不如咱们国家自己的空间站那么高。 嗯， 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毕竟国际空间站它的发射，从发射到现在已经运营了大概是6000多天了，6100多天了，它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其实咱们国家也可以大量的借鉴这种国际空间站运行的这些经验。 嗯， 第一个我感觉第一个要借鉴的经验就是这个轨道的选择。 嗯， 它选择的高度呢，就是大概离地面400公里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高度。 这个轨道，应该会有很多卫星或者其他的一些碎片，是不是离它比较近啊？ 啊，对，它有地面的预警系统，就是比较大的碎片都会跟踪的。一旦说有碰撞的可能的话，就可以赶紧躲避，赶紧点发动机变轨。 而且好像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吧？ 啊， 今年是遇到了这个碎片。而且呢，国际空间站当中的这些值守的宇航员还专门跑到逃生舱里面来去躲避，就怕是遇见什么大事儿。 嗯，是的。 后来还好没什么事儿。 对。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轨道？就到处都是垃圾呀。 啊，这个轨道有垃圾，还是因为这个轨道非常好用。它好用，对于空间站来说，这个轨道好用有两方面的原因。 嗯。 第一个呢，你不能飞得太低。 嗯。 太低的话呢，地球虽然说地球过了100公里以上就可以算太空了。 嗯。 但是呢，在这个范围内还是有一定的稀薄气体存在。 嗯。 空间站撞到这些气体以后呢，就会受到空气阻力。 嗯。 就跟咱们高速行驶的汽车，咱伸出一个手去，当然这个比较危险，那个伸出一个手去可以兜住很多风一样。这个阻力呢，会使得这个空间站的速度越来越低，越来越慢。 嗯、 这样它轨道就很难保持。 漂不了多久就掉下来。 对，就会坠到大海里面。这个是很危险的。 嗯。 但是轨道也不能太高。一个是呢，轨道如果说高到500公里以上，尤其是525公里以上，那就突破了这个，进入了这个范埃伦带，突破了地球磁场的一个保护层。 嗯， 这个时候宇宙辐射就会急剧的增强，相当于躲到了一个雨伞外面。 哦， 这就会淋很多的这个宇宙射线。 嗯， 所以轨道还是要低一点比较好。另外低一点呢，也有助于这个咱们地球上发射的货运飞船， 嗯， 给它补充燃料和食物。 嗯，这个距离近一点，其实咱们发个飞船上去比较省钱。 啊， 然后远一点的话，可能这来回一趟打表太贵了。 是的，是的。 哎，我们再说你刚才取的那个距离，说是400多公里，这个公里，这个高度也是大家在多年来验证下来之后觉得不错的一个距离。 啊，对，之前的话，像苏联那些空间站，像礼炮，它的轨道高度比较低，200多、300多，它当时还是有一个就是说对地拍摄的一个要求，就是。当时要满足一些，要实现一些像侦察卫星类似的这样的任务，它就要对地面的一些敏感基地啊，或者等很多设施进行拍照，这样的话它高度就不能太高。 那咱们的那个天宫一号呢？ 啊，咱们的天宫一号估计也是跟国际空间站一样的一个考虑。 也是差不多400公里左右的距离。 是的 啊，来咱们的横向来给大家对比着，边对比来边说啊，距离是差不多，都是在400公里左右。 是的。 那大小呢？ 大小差的比较多。咱们的天宫一号，满打满算是8吨半。 嗯。 国际空间站是419吨。 哎呦，这差 大概是10倍的样子。 数量级差的还很多。 啊，对，国际空间站，而且里边的容积也是比较大，咱们那容积相当于就是一个大客厅。 嗯。 国际空间站算起来是1200立方米，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按照3米高的房子的话，那应该是400多平米的一个房子。 哦， 而且关键这个房子 大豪宅，遇到大豪宅了。 而且咱们只能用一个房子的地面在地球上，它那个房子6个面可是都能用的，因为太空是失重环境。 所以从面积上来讲的话，目前咱们是小一点，未来这个面积可以再变大吗？ 可以，但是咱们空间利用率比较高。咱们这样的面积，这样大的就8吨半的这个空间，还是3个人可以在里面有人值守。 嗯， 国际空间站通常是6个人。 嗯， 就最多的时候6个人，有时候它因为发上去的乘组是3人一组发上去的。 嗯， 现在上面是有3个俄罗斯人，2个美国人，还有1个日本人。 嗯，哎，那为什么他们就这个利用率不能高一点？咱们这个一个客厅都能装3人，他们400多的豪宅怎么就6个人 啊？这就是短期值守和长期值守的空间站的不同。嗯，短期值守的话，很多包括设备啊，包括生命保障系统啊，这些就能简化就简化。但是你长期值守的话，很多很多东西都要考虑到，比方说洗澡刷牙，理发剪胡子。还有包括健身，如果在空间站长期不做大量的体育运动的话，钙质会流失的非常快。 嗯， 这时候你再回到地球上的话，可能自己都支撑不了自己的身体了。 啊，哎，他们在宇宙当中剪头发怎么个剪法？是互相剪啊，还是会有一种专门的设备，你往那一坐，咔咔咔，我要一个寸头，我要一个中分，就能给你剪好？ 这个谁剪不重要，关键是这个胡茬还有头发茬 怎么收集起来？ 对，非常非常强力的那种。抽空气的装置 哦， 在大量的高速的气流中这样剪， 就等于说你在吸尘器前面剪安了一个剃头刀， 对，相当于把吸尘器套到头上了。 啊，哎呦，这个过程想起来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嗯， 啊，就这种你说，我们再换话说回来，就是有人值守和无人值守的区别。 嗯， 就是在于其实你要给他配不同的设备，就这些设备你装的多了，能够用的人自然也就少了。 啊， 短期值守的话呢，只要说这次我们预定的这一两天的时间够用了，基本上就可以了。 对， 接下来的话，咱们的天宫一号是不是也会不断的去扩容扩编，像天宫二号上去再跟它对接，以及未来的天宫三号是不是也会跟它来去对接？ 嗯，目前来说，天宫一、天宫二本身还是一个有带有试验性质的。 嗯， 今后的空间站，包括咱们国家的新型的专用的货运飞船和货运火箭，发展成功之后呢，就没有必要说还要借助这个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这样的基础，会发专用的空间站的模块，就像国际空间站这样，第一次发一个曙光号的这样一个对接舱，后来的舱就以它为中心，再逐渐拼接，是这样子的。就是目前来说，这些短期值守的这空间站，还是大多带有一些试验性质的。 嗯，所以就是现在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再回到我跟刚才大家说的那个比喻上来，就是俩帐篷，现在是一个小帐篷，未来还会有一大帐篷，俩帐篷呢能连一块儿。但是接下来等到在帐篷里面这个实验做成功了以后呢，就要发一个真正咱们自己的活动板房上去了。 嗯，是的， 在上面之后拼接，然后一个一个给它落起来。 对，而且可能当咱们国家的空间站真正建好之后，国际空间站可能就要到寿命了。到2020年之后，国际空间站就很难再继续维持了。 国际空间站啊，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有了，基本上建设的时候你是在90年代初开始。 98年10月20号发的第一个模块。 哦，建好了到现在这也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 对，6000多天。 这些就是整个的寿命，也就是按照它的预期寿命来去设计的。 啊，这个寿命比它预期的还要已经长太久了。 嗯。 所以能撑到现在也还是很不容易的。 咱们的空间站呢，大约是在2020年左右，按照计划的话，就能够彻底的是成型。 对， 到那个时候，国际空间站基本上就结束它的使用寿命了。 对，估计那个时候太空中最先进的空间站将会是中国的空间站。 那国际空间站这六个单位，他们就没想着说再搞搞升级、再装修装修，还能接着用吗？ 嗯，基本上国际空间每个空间站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预期的寿命在，本身这些舱段在太空中强辐射，包括这些微重力环境下，也是它的寿命也不是说无限延长的。 嗯， 包括像之前很可惜的那个和平号空间站， 嗯， 包括今后的国际空间站，它都是要有一个寿命在那里的。 等这些寿命到了以后，他们也就是降低高度，坠入大气层，最后坠入大洋烧毁， 坠到大洋里边， 这是他们最终的宿命。 对， 其实提到这儿呢，在历史上宇宙中有好多空间站，空间站大大小小有所不同。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由最近的一条新闻，北京理工大学呢将通过科研的方式啊，把自己的一个项目送到国际空间站当中来进行一个科学实验。这也是中国人的项目第一次来到了国际空间站来参与这个科学实验。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跟大家来接着说一说历史上还有哪些有名的空间站，以及呢国际空间站还历经了什么样有趣的故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据报道，2016年国际空间站将首次迎来中国的科学实验。中国科学家会利用国际空间站完成什么样的科学实验呢？什么是沃尔夫条款？国际空间站最初为何没有中国人的参与？和国际空间站相比较，我国的天宫一号又有哪些不同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国际空间站要刮中国风。 勾勒出情话，笔锋浓转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啊，国际空间站要刮中国风，来听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我们接着聊。介绍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航天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你好。 玉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历史上呢，有很多的空间站都在太空当中，而且呢，我看了一些资料，原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呢，成绩斐然呐、 啊。啊，是的，这个国际空间站其实排名第九，前面还有八个。 有八个呢？ 对，都是 这八个之前都是原苏联。 啊，是的， 他们一手做起来的。 嗯， 那这些都去哪儿了？他们都去哪儿了？ 他们都坠入了茫茫大海。 有名的有哪些呢？或者说对于整个的深空的探测有决定性影响的有哪些？ 决定性影响的那当然就首推和平号空间站。 嗯， 这个空间站，它首先来说就是说第一个真正具有长期值守意义的空间站，比方说那个至今仍然保持着在太空中生活记录的，就活得最久，在太空中生活最久的一个宇航员叫瓦列里·布里亚科夫。 嗯， 他累计是600多天在太空中待了，大概 两年的时间。 是的， 哟，真厉害。 对，他单次连续的话是待了400多天，待了一年多。 嗯， 像这种就是和平号空间站，它的设计不仅仅说它的设计理念对后来的空间站有影响，它的运营经验，它的这些宝贵的运营经验是对后来的空间站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但是大家现在提到和平号空间站，想到的就是和平号空间站后来不断的着火呀、 啊， 以及呢、在普京上台之后下令这个空间站，哎，不用了，还是就掉到这个大西洋里面就给它烧了就得了。 对，它已经超期服役太久了。另外一个说起太空着火，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就是监测和扑灭都非常难。首先，太空它是一个微重力环境，而且太空舱里面它是一个富氧的、氧气非常充足的一个环境。在这个地方燃烧的火焰，并不像咱们地球上那种橙黄色的、亮亮的，那种还能冒烟的那种火，它是一种淡蓝的，甚至没有颜色的一个球状的火焰。这种火如果说不是说碰到其他的皮革或者丝绸烧出味儿来，就很难被探测到， 都看不到的。 是的，但它温度很高， 又 看不见又闻不到味道，所以是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说在和平号空间站当中有好几次着火，就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发现不了这个东西，已经着了好久了看不到。 对，而且这种火非常非常难扑灭。有一次在空间站上着的火实在太大了，而且灭火器完全没有作用了，怎么办呢？宇航员穿好舱外的宇航服，打开了舱门，自己在太空中躲了一会儿，然后用太空中的真空把这个火焰还有包括里边的着火的这些东西全都吸到太空里。 天， 这时候才把火势给控制住。 啊，就照你这么说，和平号空间站从这一方面给现在空间站的研发包括使用提供了很多经验。 对， 防火的经验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 对，另外 看来不只是地球上啊，地球外面防火，走到哪里防火都很重要， 安全第一。 对，还有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应急氧气。你说大家都知道，就是氧气瓶储存氧气，一想到储存氧气就想到氧气瓶。 对啊， 但是在太空中啊，氧气瓶太沉了。另外一个就是太占地儿，体积又特别大，那怎么办呢？就发明了这个氧烛。 什么？ 就是 氧烛，就是那个可以点着的像蜡烛一样的东西。 对，就是一种高氯酸盐，这种它点燃以后呢，它不是消耗氧气，它的燃烧产物是氧气。它平时它占的体积特别小，就像蜡烛一样，非常非常小。其实这个技术呢，就应用在了国际空间站上。后来呢，咱们大家坐飞机的时候，有时候乘务人员会向大家演示，一旦出事情怎么戴氧气面罩。怎么去系安全带。其实这个氧气面罩在现代科技上，基本上它的氧气来源就是氧烛。 这个就是航空航天的科技给现代的民航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帮助。 对， 以前的飞机上应该就是高压氧气， 钢瓶， 就高压氧气存在那儿，现在直接就氧烛可以点了。 对，氧烛单个氧烛的可靠性还高一些。如果氧气瓶的话，总阀门出问题，那全机的乘客都吸不到氧气了。 对，或者说他那个什么时候你偷偷泄漏的时候，你也不见得说能够第一时间查得出来。 而且也确实发生过民航客机上氧气瓶爆炸的一些事故。 你刚才提到啊，俄罗斯之前的和平号空间站，在此之前在原苏联时代还有像礼炮。 对， 还有哪些呢？ 八个都叫礼炮，礼炮一号到礼炮八号、 啊，八个都叫礼炮。 对，所以这个国际空间站本来它的名字，这个以前不是叫国际空间站的， 嗯， 它是叫阿尔法空间站， 嗯， 这个名字很霸气，大家都知道阿尔法是希腊字母当中排名第一的， 哦， 就是美国要起这个名字，就是说它是第一个的那个意思，但是苏联人报是就是现在说俄罗斯人非常反对这个提法，因为 对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八个了。 对，所以说现在起名是现在名字叫国际空间站，但是它的国际无线电呼号没法改了，所以现在在无线电领域，在国际空间站还是叫阿尔法。 哎，你说到这个无线电这个事儿还特别有意思啊！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也很有趣，就是美国有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这个爱好者呢，在上个星期，他呢就摆弄着自己的无线电设备，竟然呢和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取得了联系，而且呢通过呢这个无线电的手段，还和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进行了45秒钟的对话。 嗯， 啊，就估计可能是哎。你真是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吗？啊，我是啊。哎，上面怎么样？啊，还行吧。哎，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每天工作都忙点什么？好了，差不多了，再忙了，咱们下次再说吧。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些非常问候性的对话。 嗯， 普通人就能够和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进行对话吗？ 可以的，你需要两个条件。 哦， 第一个要有电台。 嗯， 然后知道它的频段。 嗯， 第二个呢，能算出它的过头顶的轨道。因为这个国际空间站，它是在一个低地球轨道上，不是说每天每一个时刻在地球上任何一点都能看到它。 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跟咱们电台联系，然后我会把这个国际空间站的轨道提前一天或者两天预报给大家。 哎，你不是自己也有微信号吗？大家是不是可以直接来找你？ 可以。 啊，那你这微信号是你自己跟大家说，还是回头呢大家来问我了，我转达给各位？ 微信就是小火箭，搜索微信公众号小火箭就可以。 行，各位要是有兴趣呢，回头可以问问我们的专家邢强博士啊，你可以把这个轨道告诉大家。 这个对过顶时间，它的轨道高度，大家往什么地方看？ 嗯，我知道北京还有不少朋友，大家是喜欢玩无线电的 啊， 而且无线电有一些都还是这个，哎呀，很专业的人士呢，还有专门这样的协会，玩的还是挺好的。 是的，而且国际空间站喜欢跟咱们跟地球人做一些交互，他在， 因为他们在那也很寂寞，是吧？ 对呀， 寂寞。 对，他们在2006年11月份，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上做了一个真人秀 啊， 就是它是一个宇宙空间的往地面传输的一个高清视频信号。 嗯， 就看一下空间站宇航员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现在我们上网还能够看到空间站的很多的照片，这些照片呢看起来我觉得哎呦真是好科幻的一个世界，比如说能看到它有一个有一个舱，这个舱里面呢有好多面的窗户，这个窗户呢基本上有一些时间都是面对地球的 啊， 每个窗户上都有一个相机，就说可以来拍出一个地球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景象， 对，而且能每天拍到16次日出和日落。 嗯，哎呀，什么时候有机会咱们也能上去看看。 嗯， 不过你现在是掌握到了可以跟他们来去沟通的一种方式啊，你那要是行的话，要不然我们什么时候照亮新闻深处节目先尝试一下，可以跟他们聊聊。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不过那个要找到无线电领域的一些爱好者，因为咱们毕竟还没有电台。 没事，我们可以这个发动我们的广播，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的方式啊，可以来找一找这方面的爱好者，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既然今天讲到了空间站，可以来去跟他们沟通沟通。哎，没准这事儿还真的行啊，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好了，各位，今天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和大家聊了一个和国际空间站有关系的一个话题，是咱们国家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在明年将会登陆到国际空间站来进行了一些科研方面的探索，希望说这次探索结束之后也能够呢给咱们的中国科学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成果。 嗯， 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再次感谢邢强博士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方式添加订阅号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票。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玉龙，我的号码是第18号，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宝贵一票的支持。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在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You're